为朝鲜的伟大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白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劳工党今日称金正日全白俄罗斯同朝鲜人民亲友协会和为联合与联盟共产党全国社会联合会发表了联合声明。